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我们还是要和古曲爱好者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单弦作品，这是单弦名家谭凤元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头本大闹瓦罐寺。 拔山扛鼎美英雄，也止得住负累累名。莫看这星星之苦，进入了左边 的脚门，门上换也无人答应。荒凉是土壁尘封，坍塌壁碎瓦残砖都埋没了路径，在荒草以内还握着一口钟，进了大殿院他想寻知客正，见客堂那个红木牌悬在柱上钉，可是湖壁门窗全都无了踪影，乱糟糟无论还对着姥姥家的破顶房，寻到香积鼠是冷清清，只剩下我了烟熏的一间破长厅，屋顶啊杜川啊都漏下了日影，在坍塌的灶内乱草丛生，先把他的行囊地方的破龛中，用禅杖连连的蹲地喊高声，除去了那落叶飘风是别无动静，空阵地梁缠乱落烟雀皆惊，听在房后自有人声，转过去一瞧啊，在破屋以内有几个老僧，只身说我的过往的僧人是礼法不空，要化一顿斋饭是即刻的当场，老僧连摆手叹气又开声，哎，说这里是粒米全无，四壁空空，我们几个人强忍着饥寒呐，我们苟延性命，哪有那斋饭供养师兄？这座瓦官寺本来很有名，却无端来了两个那恶道修僧，他抢夺了住持就赶走了大众，把一座好好的丛林那弄得破败凋零。那个道人叫邱小乙，合成着退道成，据都是江洋大道谈到英雄，到处去抢粮杀盗的这劫财害命，这大雄宝殿呢简直是分赃俱清，只身在一旁正把话来听，偶然间就闻到了这么一阵香风，转过房后这么一看呢，有个小小的锅台那灶火正盛，一掀锅盖，原来是 一锅那稠粥，热气腾腾。快动手当时间把沧州的家伙全都抢了一个精鲁智深干拔起来生眼瞧着开州啊他是没有法子成你看他耶用咆哮把桌面就擦了一个干净来端起了粥锅就愣往桌上倒为的是快点凉了他好用手去捧众和尚一窝蜂连抢带夺呀拼命了嘴里的呼我的小米粥就让你烫死我也认了命没抢着的老和尚在一边去念咒念的是那么一锅粥全没了要了命了要了命了活不了了活不了了你损吧你损吧你可损到了你可损到了子你下辈子还叫你出家从小就缺奶大了不长牙活活饿比你这兔崽的娃倒霉的精我一听这个枪点我的头就痛和尚说你个莫高声你快瞧那个崔道成你看他的相貌够多么凶横提禅杖的后面随行越不了这荒凉的大殿那破院落他又穿过了几层见凶僧他是进了那跨院就把门啊开把门儿来关定这鲁智深隔南方而往里观瞧原来是一个宽广的玄厅就在那廊檐一下坐着一个庞大的凶僧 时节我才看清了他的面貌，我是十百个十分的凶横。这鲁智深他的干部有一抬脚，梁山南都倒在了院中。那凶僧他的一生的断喝，他站起了身形，是何人你胆大到此？哎呦来，哎呀来来来送命。他二人也并未搭话，哎就将啊哎个将将手动。说往来有十数回合，那个邱小乙他也来驾住。难见树影，这时节见那半轮的红日在那林，哎个林少眼睛。这鲁智深他的散行了一日，早已经富瑞雷鸣，紧接着他又酣战了半晌，实觉得这饥饿难受，就连那使惯了的禅杖他也抡呐，哎呀抡抡不动。这鲁智深饥饿难当，他是不能取胜啊，他只得倒脱禅杖就拔步变形啊。那凶僧恶道追至在石桥之上，他的江山站定啊。见鲁智深斜穿小径就奔了正宗啊，他一直的走向那荒寒的路径啊，他一路上思量就暗打气声啊，想着人要是富瑞无实，就有这千金的履历也全都没有用啊。正思想，忽听在丛林之内又断喝了一声啊，由林中窜出来一人，手捧了破刀上的毡笠盖着顶，说留下了买路的金银我才放你行啊。这鲁智深闻听的当时一愣啊，胜负如何您那下回再听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单弦名家谭凤元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大闹瓦罐寺》。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

女子的娇音呐、咳嗽了一声，这书生眼倦出门，街前里见苔痕满地路零零，静悄悄几簇花阴，一天月色乱纷纷，满墙烛影啊四壁重明，门掩薄云深寺院，山空残月冷春风，月明人静钟声远呐、炉中花香别梦醒，暗想到如此寒夜哪里来的女子，一回头见窗前影绰绰是个女子的身形，书生惊讶连声问，是谁呀？半夜三更到庙中，女子回言说是我特意前来呀拜望先生，这余生又惊又喜连声说请，那女子身形满转而轻盈，就走进了屋中。 上书中会玉容，想至此面向佳人甚是意呀，说何老方家呀到寨中，那女子款款回身飘飘白，我无故前来呀实在不公，皆因为爱慕斯文特来拜访，一片诚心我要回回高明，君看这呀寂寂的花影飘飘的凉夜，融融的月色淡淡的春风似这般两小妹情，岂能辜负恳请赐教啊我洗耳恭听。那书生闻听说是奇谈，但恐我地漏无知啊有负盛情，女郎说一见如故何须客套，且免去这渔夫的习气与那世道的俗情。余生大喜说好个不拘俗礼，倒与小生的一起同，一边说相对失礼，灯前坐他二人娓娓而谈那话人生，琴棋书画随心而论呐，诗词歌赋任意而听。这一个汉服公子才情出众，那一个赞贤姑娘冰雪聪明，桌案上灯花如莲成冰滴，书斋内他们结下了海山盟啊，只因喜相逢。心中忐忑总不宁，只怕是你我缘分尽消尽了。 毛军不弃，因为知己临别时为君歌一曲呀，表表我的钟情。言至此，愁容未减，强叹笑，满盘歌喉吐应声。闻此而悲切哀怨，如泣如诉，曲调儿凄凉万转，动人心胸。一曲唱罢泪如泉涌，失色的花容。公子心酸说，何必如此，想你时夜静天凉啊，受了些风，且待我找件衣服与你穿上，再不然喝一杯热茶呀，暖暖心胸。你看这天街月色无人记，姑娘你一时伤感，才有此虚情。想人生所种得，唯有知己小生活，满腔至诚啊，敢赴芳情。那女子心中慌乱，频频叹气，她良久无言啊，痴望着书生。半晌起身朝外走，余生说，姑娘慢走啊，我送你一程。二人携手到院内，在那矮墙旁边把身停。女郎她眼望着公子，说声珍重，一转身形啊，就过了墙中。半指间细腰儿轻摇，绿袄儿一闪，恰好似一朵浮云，飘过山峰。背音耳边鸣，书生闻听吓了一跳，急忙忙跑过墙角看分明。静悄悄四顾无人，星光惨淡，冷清清一身树影，月色朦胧。细听时背音却在檐头下，恍惚惚依稀就是那女子的音声。抬头细看说， 真奇怪，见罗网上蜘蛛缠住了一个小虫，折了根树枝儿轻轻跳下，那小虫儿如言如诉，叫声嘤嘤，回首连忙把蜘蛛打死，手托小虫回到房中，轻轻放在书案上，但见他浑身丝绕啊，动转不灵，挑起蛛丝仔细看，原来是颜色碧绿的一只细腰蜂，气息微弱，奄奄带死了，浑身乱颤，令人可疼，苏醒多时方能行走，强挣扎爬进砚池，把墨汁蘸浓，看他缓缓把砚池下落在了花间之上，左右穿行，横竖勾提，轻轻的气话，分明是一个道谢的谢字在纸上写成，又对书生前足提起，频频地顿，活像是拜别的样儿罢礼行，围绕公子两尺青山不忍离去，真有那千般离绪，万种别情，盘旋了板上飞出窗外，只留下真真的字迹，细细的相逢，与公子追到窗前无踪迹，脸前情手捧花剑，不对不动看书生，一点痴情生幻梦， 欣赏了赵学义先生演唱的这段《绿衣女》，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还是回到日常版节目的内容安排，继续和您一起呢分享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Oh, oh, oh, oh, oh. 失